时间下午两点整。 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协助台南市慰安妇人权平等促进协会在市党部出租土地上设立台湾第一座慰安妇铜像，今天国际慰安妇纪念日揭幕。前总统马英九与会致辞时指出，慰安妇的议题，日本坚持政府对政府打交道，把对受害慰安妇的要求都关上的门，很不理性。他要求日本政府反求诸己，正式向日军慰安妇认错赔偿。马前总统强调，为台湾慰安妇争取权益不分蓝绿，这是攸关人权人道的问题。全世界31个国家的国会决议要求日本道歉赔偿，如果台湾设慰安妇铜像就会影响台日关系，难道日本不怕也会影响其他要求道歉赔偿的国家关系吗？历史就事论事，能让受难者疗伤止痛才是持平做法。台中市46岁的纪姓男子，今年2月喝了酒之后回家，不满78岁的父亲责骂，竟然殴打父亲，还把父亲拖到床上捆绑。母亲赶紧向警方报案，紧急将父亲送医急救，但还是中枢神经性休克以及呼吸衰竭不治。台中地检署依杀人罪嫌起诉，台中地方法院认为纪姓男子没有悔意，犯后态度不佳，今天判处无期徒刑，案子还可上诉。屏东县33岁男子王姓仁不满女友提出分手，竟然猛刺对方致死。高雄高分院今天二审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褫夺公权终身。王姓仁不满交往1个月的邱姓女子要求分手，去年2月在脸书上以化名注册新账号引诱对方见面，先以同军绳勒昏，再拿砖头重击头部，接着以水果刀猛刺对方的胸腹致死，还拉下了死者的裤子，制造死者受人性侵的假象。屏东地方法院今年5月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王姓仁认为判得太重，上诉二审。高雄高分院今年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原判，不过案子还可以再上诉。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75点，来到10824点，成交金额1355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427点，涨幅1.95%，2228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0点，225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9点，277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1点，879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29点，跌幅1.18%，2760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点，3241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815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0.3分，成交金额3亿7500万美元。日元110.87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404美元。美国经济学人资讯社公布2018世界宜居城市排行榜，台北58，比去年进步了2名，也击败59的南韩首尔。这份评比衡量140个城市，今年冠军为奥地利维也纳，亚军澳洲墨尔本，第三名日本大阪，也是排名最高的亚洲城市，其次为并列第7的东京，排名第三高的亚洲城市是35的香港，新加坡今年37，中国大陆排名最高的城市苏州74，北京75，天津77，上海81。亚运男篮赛，中华队首战碰上了劲敌日本队，中场71-65旗开得胜。中华队本届和日本、香港以及卡达同属 C 组，取前2名晋级，下一场对上香港队。搁浅在嘉义县布袋商港的嘉明二号货轮漏油，船公司派人把船上2.5吨柴油抽光，不过还有2个柴油柜下落不明。高雄航港分公司布袋管理处不排除派潜水人员下海找寻。嘉明二号上周五搁浅，今天凌晨断成了3节，破碎船体不断撞击，船公司雇用拖吊船拖吊残骸，最快下午抵达，估计明天中午才能完成残骸拖吊。

来到了不会让你感到寂寞的两个小时。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欢迎来到 就爱点你 UFO 这两个小时，让马克玛丽陪着你一起度过吧。今天呢，也可以预告一下，在下午的第二个小时，由我们的吟游诗人柯志堂会来到现场。 走走走，还在为头幸福的难，敢恨敢爱，感觉慢，从不感慨，不得不爱，让生命遭到绚烂。我遇见爱，我始终相信真爱。 我崇拜深爱的感觉烦，只有感觉来说爱就爱，感觉对说爱就爱。哇存在，我崇拜尘埃的感觉烦，只有感觉来说爱就爱，感觉对说爱就爱。哇哦 哦、Let's go， 绝版的这笔甜蜜副歌，我都七情六欲，不想爱的只是大力 ，Just party baby，Let's party baby，、我想从你的浪。相约在你的真心话，我想跟你 party up， party up， party up， girl。 不知道该怎么说，想要你爱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想要你感觉我。这一生难拥有的真爱，只有一个遇在一生难遇到的，也许就你在。我崇拜尘埃的感觉烦，只有感觉来说爱就爱。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Magic Power MP 魔幻力量这首歌曲《感觉犯》，你是不是你自己感觉跟情绪的奴隶呢？在去年的夏天，我非常的兴奋。就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因为夏天没有 NBA 可以看，我就显得很无聊。但去年夏天有中国有嘻哈，就让我觉得啊，救赎。 今年也有啊。 对，但今年也有，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我一开始没有跟上吗？我竟然就没有。 可是今年的浪潮好像也没有像 去年这么的大。对，然后今年其实还加入了 Jam 邓紫棋。每一次呢，在看这个说唱比赛或者在唱歌唱比赛的时候，当然呢，整个制作单位是很希望可以创造出新星。 但反而最后呢，最亮的通常都是导师 一凡啊。 对，就是可能导师才是真正可以就是在里面获利一波的这样子。从包括你看十年前的超级星光大道，当然我们创造出了 林宥嘉， 对啊，有林宥嘉，然后之前有杨宗纬啊，现在萧敬腾啊等等，对，的确有。但其实那个时候的包括江宇老师啊、小林老师啊、袁惟仁，竟然再发一张专辑，是不是？黄小琥多发了好几张，所以我觉得。当导师在实境歌唱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机遇呢。哦，讲这么多，这就是 Jam 邓紫棋的新歌。Get Everybody Moving GEM Jam 邓紫棋的新歌叫做倒数。今年呢，第二季的中国有嘻哈改名叫做中国新说唱。 我觉得紫棋说的对。 我可以帮你唱 Hook。 可是为什么今年你没有看？为什么你看了第一集后没有继续下去？ 因为我看了第一集，我当初看第一集我是为了周汤好看的。 对啊，就是我觉得第二季里面有周汤好应该会是你的一个动力看下去。 对，但是当我看完第一集之后，因为我们看的时候播出当然是他们已经录到蛮后面了。 哦、对 啊 我看完之后我朋友转头跟我说，哎、欸、你知道周汤好现在怎么样了吗？ 啊、他爆雷、哦、 他在讲的同时他不是询问我说、你知道周汤豪现在比到哪了吗、他直接跟我讲周汤豪的进度啊，我觉得啊，因为你知道太多后面的事情的时候、你就 不想看下去了。 对啊，我就想说好啦，那以后可能就是除非我听说可能哪一集 很好 看，特别表现很好，那我再去看哪一集。 而且现在已经变成就是因为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在抢点击率，然后所以有很多新闻媒体就会直接去跟什么截那些影像，然后说什么爱奇艺授权等等等等，然后就会剪那个小段落，就剪精彩的，就是譬如说大家想要看当然是想要看唱歌的部分啊，就真正在比赛的部分啊、对啊。然后最近啊，说到嘻哈，最近还有一个事情我也是从看 YouTube 上面才知道的，就关于熊仔跟谢和弦。 哎、欸，我不知道哎、欸。 对啊，然后熊仔也是，就是写了一首歌，就用一个 beat， 然后写了一首歌，然后就希望谢和弦就是 I know 你很难过。 最近的事情吗？ 很最近的事情，就你生病了，就希望你好这样子，很高的高度 respect。 那和弦有马上回应他吗？

己大放纵，哇哇哇哇哇，管他心中说什么。Hey hey here we go， 让自己大放纵，哇哇哇哇哇，跟鬼灭 say goodbye。Hey hey here we go， 让自己大放纵， 哇哇哇哇哇， 管他心中说什么。 Hey hey here we go， 让自己大放纵，哇哇哇哇哇，跟鬼灭 say goodbye。 Here we go，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说到的就是最近真的是，我觉得情绪人是很容易被天气所影响的、嗯，就是才刚刚过了立秋，虽然外面还是很热， 很热， 可是过了立秋，好像就是你会觉得哇，这个古人的智慧 还是有点惆怅吗？ 对，古人的智慧真的很厉害，他们在分这个二十四节气 的时候，可是不可能。你现在走出门看到那个太阳，你惆怅也是惆怅，这个夏天还很长吧？ 对对对对，但是真的就是有一点点的秋意，然后人的情绪就会因为这个秋的感觉而开始暴走。 不会啊，就是九月份你的婚礼要来临了，所以整个会带动那个气氛都变得很好， 好吗？啊，嗯嗯，我现在就已经想暴走了我。想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就是可能是你的家人朋友们，然后有你的家人们，你有就是忧郁情绪相关的基因或是病史的、嗯、对，然后因为忧郁症躁郁症它是一个可以潜伏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一个不要说病或症状了，一个我要用什么字呢， 一个就是一个 嗯，找不到词汇。 但忧郁它的确是病啊，是不是没错啊？ 对，可是因为被讲成病，好像很多人 就 会，你就 当感冒那样子嘛， 就会 感冒潜伏很久啊。 对，它就是一个会潜伏很久、嗯。那可能你一直觉得没有，我就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啊，我才没有这个样子。可是他会突然在某一个时间点，某一次遭遇挫折的时候，然后他会嘣这样爆出来。大家要好好关心身边的朋友们。 黑白的剧本，转身之后怎么转折？春梦无痕，冷雨隐忍，情绪嘈杂。 各位男性朋友， 别太依赖， 让我来帮大家分析一下。 当那时别担心，是想要谈心，要你陪着他是没关系，再不理关系就要没了。他说随便你，要去就去，他要先睡了，你还真的赶出去呢？你准备被赶出去，你没家回了，都怪你没发觉，他嘴巴倔强，爱说陪陪陪，内心却渴望你陪他追追，引进推推推，别叠对叠来回推卸着谁对谁错，先承认自己有错，绝对没错。当你被已读，已读已读，便已读攻读，你也已读，让闹剧重复，要展现记录，就是关你屁事，才要用脸热敷他冷。屁股温度一路暖到他的幸福， 问我好不好， 想跟你甜蜜蜜， 管你屁事啊， 干嘛生气气， 留一个微笑， 在那神秘兮兮， 寂寞的刚好， 心里藏小秘密， 重复的圈套， 对你笑眯眯， 少自我解嘲， 怎么又闹脾气， 谁也不叫幸福的预兆，可惜命运总是出乎意料，无理取闹，随心就好。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Julia 彭佳慧，再加上熊仔的《关你屁事》啊。说到了熊仔跟 Julia 的合作，他也叫 Julia， 他是 Julia Wu， 不是 Julia 彭，他是吴卓源。这首歌曲《买榜》。 重新在胳膊放清单，下次 on my fans 一遍又一遍，不断让我在你耳边循环。 上一张楼还没下榜， 下一张也准备上榜。 不需要多 到的派对， 一样把大声麦放。 我按住7分，他的派对，到处不是难找，知道我就带件外套，到处坐的太久，睡前盘都有点歪掉。Oh, there I am again, I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This goes out to all my exes, tell ya. 欢迎你呢，一直不会紧张，好像是我有白票，但小人没被提名，名声是不是有嗑药？ My song 打开白昂就像在开奖。 Oh, 我的天，今天过年 We just win, win, win, 想着买一帮 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dad,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把成排行 I'll be like 小老鼠，小的在偷油吃下不来。 Yeah, yeah. iPhone X, get out Pokemon, Pokedex, X, wanna eat Mexican, yeah. 都在拍广告，不用买广告。打开脸书，每次有报道，看到别人分享，自己才想到， yeah. 不好意思，小琪姐。希望你真的能理解，这也被标题送动，你们空洞，这次就先不转贴了，拍摄最近通告变好多，都是些综艺节目模仿，却想叫我模仿个小丑。大哥你真的好幽默，怎么会加一个亚瑟歌手去模仿一个模仿亚瑟歌手的歌手？要么就叫他来跟我 battle， 要么也应该是他模仿我。 怕得太高，到处不是难找，知道我就带件外套，到处坐得太久，睡前盘都有点歪掉。Oh, there I am again, I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This goes out to all my exes, tell ya. 还没呢，一直不会紧张，好像是我有白票，但小人没被提名，名声是不是有嗑药？ Yeah, there I am again, we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怀疑我们是不是有 买一帮 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打开白昂就像在开奖。 我的天，今天过年 We just win, win, win 想着买一帮 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dad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把成排行 I'll be like 小老鼠，想得再偷油吃下不来。 九零后的 Julia 不知道什么是 modem 的声音，数据机，所以她在偶然之下听到了数据机拨接的声音，蛮、兴奋的，觉得 What's that？ 也许之后会用、 那个声音，是不是现在真的很多人不知道？ 对对，然后他就在他的 IG 上面征求说，谁有数据机？谁有？ 但是你现在有数据机，你发得出那个声音吗？他就是不是要在去连的过程当中才有声音吗？ 哎，对耶， 你搞得我现在就想要听，等待连上线的声音。 现在 YouTube 上面应该会有啦，可以找到那个音效档，是没问题。但是你要自己去插，就有点像是音乐人很喜欢，现在不喜欢数位，现在都是数位的东西，可是他们故意要去玩以前的。像我们现在电台还留了很多很多的盘带机，超级多，我们电台还有很多盘带机。对，然后去玩那个analog 要插那个洞， 只是不知道会试出什么这样子， 对，不知道会试出什么声音来。 To the west side, bossing up, I'm about to take flight. All gas, no big lives. Mama told me don't be tripping over haters hating. It's love and peace and respect, the motor all we're chasing. Mama told me wipe your face when them tears are falling. You know I always light it up, the sky to be liv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m gonna put a shine on it. Make a miss, win or lose, I put my name on it. Raise your hands and let them reach for the sky. I know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I told me don't take no for an answer, I did it. It's new commas every time I deposit the digits. Mama, look at what we got, we finally did it. You can't tell me that we not, it's gotta be living. It's gotta be living. This is everything I wanted. 也是导师的新歌，潘帅、潘玮柏跟 T.R. Ray、袁娅维的这一首合作叫做 Moonlight。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在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的时候，直接在上面跟我们聊聊天。今天呢，悠悠问了一句话让我 想哭， 请问现在还有青春点点点吗？ 啊，那是什么？ 辣是什么？跟某店一样的东西吗？ 辣是什么？ Who you know fresher than whole? Riddle me that. The rest of y'all know where I'm lurking at. Can none of y'all mirror me back? Yeah, hear me rap, it's like hand G rap. 但有时候真的是蛮怀念凌晨两点开车回家的时候。 你说路上没车，你可以十分钟到家吗？ 哦，有，我现在不方便说。但是就是。完全没有人的台北市是蛮 干净的，对，蛮安静的。好，现在已经没有青春点点点了。那但是我们现在有保留下来青春点点的一个单元，在 YouTube 上面，你可以搜寻马克逊双， 马克逊双，马克力怎么了？是不是婚礼的压力真的很重？ 真的很大。 到底是怎么了？ 真的很大。搜寻马克信箱就可以找到。以前呢是一到五的 星期六的凌晨， 对，就是十二点到两点嘛，所以以前十个小时，但现在每周我们还是会做一个小时的马克信箱，我们保留下来了十分之一的青春点点点。 对。Joy, we're in the 4-5. It ain't to play games with you. It's to aim at you. Probably maim you. If I owe you, I'm blowing you to smithereens. Cocksucker, take one for your team. And I need you to remember one thing. One thing.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For record sales, sold out concerts. So motherfucker, if you want this encore, I need you to scream till your lungs can soar. Come on. I'm tired of being what you want me to be. Feeling so faithless, lost under the surface.You're expecting of me, but under the pressure of walking in your shoes, every step that I take is another mistake to you. And every second I waste is more than I can take. I've become so numb, I can't feel you. 我是阮慕华，买股票要看 EPS， 买房子最重要是 CP 值。我工作就在师大商圈，捷运古亭站的好我最懂，市区生活何必昂贵。阮慕华推荐捷运古亭站300米的拓普， 和平大道2200平，城南复兴拓普43至46平，2966-8888，拓普。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到底是谁跟他说爱情像一杯酒呢？ 那又是谁跟林宥嘉说爱情是圆的呢？这很多很多的譬喻都是不知从何而来的、啊、 爱情是圆的，可能就是像 你好好讲我听，你好好说来你说 接下来这首歌是什么呀？ 来自于 Gwen Stefani The Sweet Escape。 Yeah. 体质影响生活品质 ，Shop 自动除菌离子主动除菌，搭配 HIPAA 滤网，有效滤菌 PM 2.5 及过敏源。现在只要3990元，轻松入手日本销售第一的 Shop 空气清净机，请洽全国电子、灿坤及经销百货。 Shop， 您知道卡拉 OK、卖场、旅馆、网咖、补习班或长照机构的避难设施安全吗？您知道套房双修需要申请吗？ 建筑物跟汽车一样，都需要定期的保养维修，才能保障日常你我的工作、娱乐与居住安全。 各场所可委托内政部认可的专业机构定期办理公安申报，确保避难设施设备的安全。 套房装修也可以找内政部认可的装修业者提供咨询，若有相关问题，可来电02-2960-3456分机8945。 新北市政府公务局关心您。 Life is beautiful, 'cause you always wrong me. Mr. Brown, happiness is simple. Mr. Brown, yeah. Mr. Brown, always be there. 博朗咖啡，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换我， 转身摔翻，蹲下去。 涂抹， 伸手上腿，拉拉筋。 推我， 抬脚。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周四登场，劳动部与资方代表今天会前会。资方主张年金改革上路，加上国际经贸冲突还没落幕，企业经营风险增加，期盼基本工资还涨。劳动部今天中午以便当会的方式与资方代表见面，聆听资方看法。资方代表指出，目前国内外情势充满各种不确定因素干扰，外有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何时落幕还是未知数。现在又冒出美国与土耳其经贸冲突，国际经贸摩擦可能影响经济成长，提高企业经营风险。另外，年金改革7月1号上路，冲击民间消费力道。如果政府坚持此时调涨基本工资，企业经营成本加剧，更有倒闭风险。企业获利应该与员工分享，但是基本工资调涨不该齐头式调整，应该以产业属性给予弹性空间。好比说利润较高的产业，调涨基本工资应该还能负担。但以时兴记的手摇饮料店或是超商员工，一旦基本工资调涨，经营成本增加，就可能反映在物价上，进而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南投县某少年安置机构去年爆发21起性侵案件，监察委员王美玉、林雅峰弹劾南投县政府5名官员与3名少年保护官之后，今天再纠正南投县政府卫生福利部。王美玉批评政府行政怠惰，以致这个安置机构放任院生性侵、霸凌，近乎地下法庭的状态。王美玉指出，安置机构违法超收个案，受托兼办儿童学院业务，还有高压管制状况，南投县政府却怠于施行公权力，为师严重。 此外，超收事发至今，南投县政府两度要求卫福部协助，卫福部也只消极去闻，同样存在明显代呼为师。司法院也消极处理机构超收，没有落实督导地方法院将少年交付安置机构辅导时，应该通知少年户籍地及机构所在地之主管机关。尽管体制上，监察院无法纠正司法院，但是希望他们检讨改进。卫福部疾管署今天公布，新北市新庄区又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是名住在海山里年约20的女性，近期没有出国，8月5号开始发烧，全身酸痛，三度就医，10号检验确诊登革热，成为新庄区群聚感染第10例。疾管署指出，新庄区的病媒蚊指数已经明显下降，本周就是阻断疫情的关键期。疾管署调查，这名女子居住地临近出现群聚疫情的琼林里，研判就是同一感染源，而且和新庄区第4到第9例同属第2波感染，疫情不算扩大，接触者没有登革热疑似症状。疾管署统计，今年截至目前，国内共计14例登革热本土病例，分别为新北市10例、台北市2例、高雄市及嘉义县各1例。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498点，涨幅 2.28%， 成为2235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0点，成为2258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6点，来到277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60点，来到878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64点，成为2767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0.23点，成为3245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75点，来到10824点，成交金额1355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806兑一美元，台币升值0.6分。日元以110.95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418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加上西南风影响，今天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高温资讯，纵谷、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苗栗县、花莲县；黄色灯号区域为宜兰县。今天北部预测气温29到32度，中部31到34度，南部30到31度，东部31到33度，澎湖29到33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阿豪婶，你要的蔬果一箱来喽。 阿婶啊，辛苦你啊，阿忙完你妈的丧事了吗？ 谢谢您的关心，顺利办完了。 那你要记得跑一趟劳保局哦。 为什么啊？ 你妈是国民年金被保险人，她未满65岁，在家保期间死亡，可以请领丧葬给付及遗属年金给付，提供遗属遭逢变故时经济安全及基本生计。 那像我大伯在领取国保老年年金给付时过世，也可以申请吗？ 如果在领取老年年金给付或身心障碍年金给付期间死亡，或满65岁未及请领老年年金给付前死亡者，还是可以申请遗属年金给付哦。 那我送完货就去劳保局报到。 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死亡支出殡葬费用者，可请领丧葬给付，符合资格的遗属还能请领遗属年金给付。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我是李国毅，配眼镜我推荐专业的小林眼镜。 现在当小林指定蔡司镜片，加购进价最高折价1000元，满额再送李国毅专属好礼哦。 Kobayashi 小林眼镜。 免疫力降低，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300 Lite， 调节免疫功能，让你更健康。 每天养乐多300 Lite， 让我更健康。 我是玉馨。 如果我说我不懂你的幽默，好吧，那就。 想家就爱点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你嘴上总说着喜欢漂泊，我早就看透，其实向往着停留，但你停下时总留不住美好，只好就飘啊，你飘着呀，照着自我。你不真的想留浪、啊、只是想找到解答，那些狂野正说的话啊、你不真的想留望、啊、如果能停下，我也想停下陪着他嘴上总说着喜欢寂寞，我知道其实你向往着去犯错，当伤会燃烧胸口，雨竟然焦土掩盖着你的心啊，掩盖着你的心啊，掩盖着你的心啊，掩盖着，掩盖着。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你跟说吼，我是玛丽， 没有，我就嗨，我是玛丽。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柯志堂在之前的作品《你不是真的》，你不真的想流浪。他现在呢，来到了飞碟联播网，我们来掌声欢迎柯志堂。 大家好，我是柯志堂，嗨，马克、玛丽，你们好。 所以之前呢，在唱这一首就是你不真的想流浪的时候，然后后来没想到隔了三年发行了新专辑，就这张专辑就真的去流浪。那你去吟游的过程当中，你真的是想流浪吗？ 对啊，因为我常常有时候出国玩，也不是出国玩，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我有时候出国，然后就觉得你出国玩度假什么，但其实对我来说，那个有点像，我不有点不太像是去玩去度假，它只是有点像是我。 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等等等，你是不是在合理化出国去玩？ 我没有，没有， 我现在我也是需要去做，我也需要出国， 就我没有把它当做是在玩。像比如说，有时候我如果像这张专辑产生之前，我有很长时间，很长时间都在写歌， 对， 然后有时候写不出来啊，然后比如说看到那个 schedule 上面可能一个月，差不多一个月，如果还没有排表演，我就会觉得我好像应该做一些比较不同的事情、uh-huh. 就是不要一直待在台湾，就是好像因为我好像这阵子也写不出歌，然后如果没有表演就不知道干嘛，所以有点像是把自己丢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感觉、uh-huh. 所以呢我其实不会觉得是去玩，我只是想要去让 寻求灵感吗、 有一点类似、就是、 包装的很好听耶。 对对对对，我觉得寻求灵感都已经是太美化了。刚刚那个不是简化成两个字叫逃避吗？ 逃避逃避。 对， 對， 對，差不多是这样。差不多是这样。 没有啊，他还是有说，因为我现在写不出来，所以我还是有个目的性啊，就是希望在那边得到一些什么嘛。 对，因为在待在台湾，就待在台北一直写，也是一个很封闭状态、哦，不会接收到什么新东西，至少把自己丢到外面，就是一定会接收到非常不一样的事情。哦、 所以通常这个都是有效果的。逃避是有效果的， 也不一定有效。但是在那个，就他有可能有效，有可能没效。嗯、就在那个当下。我觉得没有其他方法，我只能做这件事情。 但至少做些改变。 是是是是， 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就是最让我好奇的一首歌曲，我也想要一开始就分享给大家。这首歌叫做《懒散与害怕》， 这么劈头就进入。 对对对对对，我们来讲讲这首歌，就是跟刚刚你一开始说的这个状态是有点像嘛，对不对？ 对，有点像，因为应该说我自己算是有时候会是比较懒的一个人，嗯、就是行动力蛮低落的。Uh-huh.就是，所以有时候会，这其实有点像是在反省自己。就是，但我觉得好像后来想一想，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心态。 是啊， 就是、有时候我是觉得我懒得去做这件事，嗯、就是好像后来后面一直不去做，一直不去做。嗯，后来会觉得好像其实是有点害怕，嗯、就是做不好，或者是做了不会比较好，嗯、或干脆不要做什么。 对， 就是变成一个很摆烂的状 态。 听到你们两个是同一种人吗？ 我们同一种人啊，对啊， 耶 耶耶， 难怪你都。 难怪我可以直接听出你的逃避， 好像没有听过有 DJ 来第一首放这个。 因为你刚刚说的话，完全就是他曾经说过的话，他可能会做不好，那就是不是就先不要做啊？ 有时候会有这种 心态，我们是为了追求完美， yeah, yeah, yeah. 所以不去做。 Yo, face bump, face bump。 好，所以就是那种逃避跟害怕的感觉， 对对对 对， 對、嗯。但是自己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好事啊， 是啊， 所以我就把它有点反省，把它写 是， 对，但是还是要很真实的把想法写出来。对， 懒散与害怕，嗯。 难道我的懒散就这么让你害怕？Can't you see it's driving that car when it's all said and done? Can't you see it's cruising that yard when it's all said and done?就不做，你不做我也不说，而你我不说你也不懂，到最后没有人懂，那到底谁来解救？而我你不说我就不 原地不动也不会让选择变得简单，因为就是那个事情就摆在那边，你就最终你还是要面对的嘛。 是的， 就像柯志堂他的工作是作家，要写歌， 是的， 那就是被逼着你要交稿出来。嗯，那不交稿的话呢，他自己就会逃避，就会去国外放空。 逃避。 可是我想要知道，就是 所以一般人现在我们可能在做工作，可能现在办公室里面现在听到这段访问，也会很希望可以像你一样啊，就是我也很想要去英国，我也很想要去澳洲去放空，去克罗埃西亚工作这样子，那我怎么跟老板开口？老板，你看，老板交付我一件事情，然后我 delay 我做不到，然后我还跟老板说，老板我要出去哦，你不让我出去，而且他那个态度是那样，你不让我出去的话，我也是交不出来的。 就是工作性质很不一样，嗯，对，我觉得就是一般的工作跟就是做艺术或是音乐创作确实是很不一样的东西，嗯，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我是做一般工作的话，可能因为这个东西，就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不是对我来说不是你埋头去苦干就一定会生出来。 OK， 你不觉得是就是认真就会可 以产出 的？ 对，所以我才其实我刚刚不太会觉得我是在逃避，嗯，因为它不是我 put in 就是很多工作，嗯，我就可以把它做出来，嗯，它是我真的。就是现在就是做不到，嗯哼，对对对， 嗯 ，OK， 所以你在跟老板沟通的过程当中，老板是可以接受的，老板是可以说，哦， 啊，他就写不出来，老板怎么样？ 大概就是你现在这个标准， 哦，好， 对，大概就是差不多现在这个反应， 好的。但是也蛮不错的，就是没有想要去逼你，因为其实很多人也不能说很多啊，就有些创作者他们的创作其实是很可以，就是你逼他压他，他是可以做出东西来的， 是啊， 对不对？ 应该说， 每一个人的创作方式是不一样的， 就有可能，比如说我现在硬逼自己写好了，嗯，可能写出来会是一些比较知识化的东西， 哦 ，OK， 所以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样子，嗯，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从心里出发写出来的东西跟 硬交出来的， 就是硬要，比如说我现在我硬要我给我一个主题，我硬去写，嗯，就是我觉得好像还是两对我，就至少对我自己来说，嗯，就是可能其他人听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在唱的时候，那个就自己如果心虚的话，两个作品带出来的效果就会很不一样，嗯，所以我觉得。真的自己打从心底写出来很真实的东西，才是有办法好好表现的东西，嗯。对， 所以最近几年非常红的那个 Music Camp 创作营，如果就是帮你报名，然后你把你送进去， 是， 就当然就是要产出，也是可以产出，可是你就希望是别人唱那个歌，不要自己唱。 哎，欸，很难说，对对，因为创作营就是一个新的环境。 是吗？你有去参加过创作营吗？ 我其实最近才听我朋友说他有去，就是那个翠乐团的那个卢易安跟丁丁，对，然后我就听他们说，我觉得我好崩溃， 那个其实那个压力很高，我大概知道他在做什么，因为他就是把你关在， 对对对，他说他们都在饭店里面三天，然后 是在饭店里吗？ 对，在一个饭店里面啊， 就是在台北的一个饭店 哦，他们参加可能是那个 之类的。 我记得那一次在圆山大饭店吧， 我忘记他说哪边，反正他就是说他，反正他就把他们全部人关在饭店，然后还要分组什么， 对对对， 而且对我就觉得哦，好，听了就觉得好可怕。 我说你的眼神看得出你的逃避，就是完全不想参加， 完全逃避。对。 那如果比如说一个商业案子呢，就是今天你必须要写一些，比如说广告歌，你是因为广告歌而红起来的，啊，对啊。 但因为那首歌也不是我写的，就是其实我真的蛮少。 为了 创作，创作来说，我好像还没做过什么类似商业的事情啊，哦。就唱别人写的广告歌，我可能有做过，但是真的要我创作以放 for 商业目的的话，我好像是还没做过哦。可能我真的是蛮做不到的， 所以是一个蛮必须要面对自己真心，你才能表演跟表现。哇哦，wow ， 是是。 所以在专辑的一开始的 opening 就选了。这首歌曲 是 叫做《Man Without a Mission》。 Man Without a Mission，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好的，啊。这首歌其实它也是有点类似刚刚一开始你讲的那首歌的一个，就是《Man Without a Mission》，就是因为英文有一句话就是 “Man on a Mission”，或是 “Man with a Mission”，它就是这个很 serious 要去完成某一件事情。 对，就像阿汤哥，他一直有任务，他要去就是做那些事情。然后其实现在很多那种成功学，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当一个人，你必须要当一个就是有目的的人。 是 然后当有目的的人，这个目的会推动你去前进。 是目的这件事情。然后我常常就是因为我本人个性就是一个非常没有 目的的人， 就是我没有很想要达成什么成就之类的、嗯、就是像我现在推我前进动力也不是什么我想要当一个很成功的歌手或者怎么样、嗯、我只是我很想要把音乐做好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一个。 你之前说什么你的目的是你想要唱你理想中的歌、然后那时候我想说什么叫做理想中的歌啊， 就是你放任我出去，然后在那些灵感当中我真的由心发出来的音乐， 应该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是我真的我想要写 的歌，内心的， 而不是我硬去逼自己写出来那样子的歌、然后那样子的音乐、所以有时候就会没有那么特别的目的性，然后就会处在一种好像 不上不下的感觉， 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因为我没有可以努力的目标，就是我写不出来，我只能让自己把自己丢到一个地方，而不是我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的感觉。对对对， 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最后的《Man Without a Mission》。在这一次的音乐专辑当中呢，就是找到了建奇老师，那你们是怎么样合作的呢？就当你就是做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创作之后，现在这首歌听起来还像是你原本的样子吗？我们现在听到的样子、 建奇就是刚、我刚说的老板就是他 对啊 对啊，他就是从我一开始唱歌就是他签了我， 是 第一张专辑也是从他那边开始做的、其实我觉得他算是真的包容我非常多，就是在我写不出歌，然后我到处乱跑，我没有办法待在那边乖乖写歌给他这件事情。然后像其实这张专辑，我觉得我音乐风格也跟上一张差蛮多， 非常多。 对，因为上一张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比较 你在忧郁什么 抑郁的男孩， 对啊，要逼我去干嘛吗？对， 没有没有，就是风格比较民谣，就至少音乐风格是。好像很多人会说比较平静，比较安静一点，然后对啊，蛮多人跟我说他们晚上睡觉放什么， 对啊。 然后这张，但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听摇滚乐的人，就是所以这张我从写歌开始就很想要做那些我很喜欢摇滚乐的音乐风格元素，所以这次确实是也是音乐风格上面跟他有比较多的讨论，就是编曲要怎么样，或者我写这样，我希望他会是什么样子呈现。对， 那最后呢，就是你原本写的样子，然后跟最后编出来的样子。有没有什么让你跳出觉得啊什么就是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因为陈建奇老师很习惯用一些电子器乐和一些很特别的音色就改变，可是我觉得这一次在你的专辑里面，我觉得好像还好，他没有特别用这些东西去弄。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电子的人， 对 对对对，所以因为我们都有常常在讨论，然后像很多首歌，像其实你刚刚放的三首歌。到现在这一首全部都是我跟我现场表演的乐团一起编的，就我们在练团是有点像 jam 出来的，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写好一个 demo， 就是我一把也许是电吉他，就是弹唱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会变怎样，但最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都非常喜欢， 所以是一个乐团合力创作的结果。 对，有一些歌是这样子。 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叫做《生活就是》。 生活就是这么。 待てね。 间谍放送， 绽放最美丽的青春。特洛伊、泰勒斯、凯蒂佩瑞、魔力红，最强制作人齐力打造。小天后亚莉安娜跨刀合唱，累计超越3600万点播次数，全球34国排行冠军。2018全新大碟《Bloom》，请听环球《美丽少年特洛伊》。 你知道你开的是什么车吗？加对机油，它将是一台冠军跑车。 SUM 脂类机油为爱车注入跑魂，唤醒奔驰的欲望。抗噪音，低油耗，有效提升引擎性能，赛车级机油首选，邀您亲身见证。全台最大的 SUM 汽车保修联盟现正热卖中。 实在就是 SUM。 风靡韩国的影集式音乐剧《不读书俱乐部》回来喽！当一群不读书的人相遇在一间即将倒闭的书店，最好笑、最触动人心的音乐剧《不读书俱乐部》第二集《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9月21到23，新北艺文中心瓦腾书店等待您的光临。 潘玮柏2018最新国际话题单曲《Moonlight》。亚洲上跳天王潘玮柏携手纪亚云亚维齐唱 Moonlight， 中英文版本同时推出，全球热播中。 大家好，我是孙盛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独立的感觉，我们徘徊旧世界，却找不到旧人。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当中，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现场是柯志堂。 嗨，大家好，我是柯志堂。 是的，带来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也是创作专辑，这张专辑叫做《吟游》。 讲到创作专辑，我昨天在听娃娃节目的时候， 哦、 然后他说他发行专辑了，我写歌给他，但柯志堂退我歌，他退我的歌没关系，我自己拿回来唱。 你怎么这么会学、啊？ 然后我就想说，哦，还被退歌，我的天哪！ 没有退 啦，那首歌是什么样子？ 没有，他就是那时候他就写了一个歌词， 嗯， 然后写那首歌算是写到一半， 嗯， 后来好像也还没写完， 嗯 然后我那时候也在写其他歌，后来我就是我的歌就写好了， 哦， 对对对， 等于是 你那没感觉， 先发先赢啦， 对啊， 先写完。 就是对对对，就是后因为那首歌好像我不知道后来写完了没、 嗯、 对，他就是有一段歌词这样子。 那歌词在讲什么？快跟我们说说。 不跟你说、 啊、 所以他是对你有感觉写出来的吗、啊、真的是写给你的还是、就是、 其实不太算、欸、他有点、哦、那首歌有点像是写给大家的歌， 然后只是觉得可能你可以看一看， 他觉得我好像， 然后殊不知你不接受。 我没有不接受， 也没有不接受，因为他专辑里面也有首 To You 的歌、啊、 对对 对, 对, 对、啊、就是 就是他们这两首歌同时在竞争第十首歌的位置，结果柯志堂自己先写完了。 对，还是这应该说还是自己写的会比较 有感， 重新出发。 对对 对, 對， 嗯，我很好奇，就是这张专辑，你们一开始在讨论的主打歌， 怎么会选出了就是英文歌当做主打歌？那个时候的、 其实这个好像也不太算是真的主打、嗯、主打好像比较像是有去拍 MV 的、但这首就是应该说就是那时候先试出的 哦， 是这首 前导的，让电台还有大家先听到的。對對 對，因为其实那时候整张专辑都还在制作中，所以 因为你的问题 是最新好的， 就那时候差不多做好了有几首，后来他们想一下就觉得这首还挺不错，而且算是这张专辑不是，对，就这首歌可能跟大家对我对比较有联想，可能先让大家听一下这首歌，就是比较接近第一张专辑大家对我的。 原来如此，不然一开始就送给大家《Man Without a Mission》，或者一开始就送上那个《懒散与害怕》，或者生活就是 会，其实也是蛮震撼的、啊，也会有一种噔的感觉。 是啊。 A&R 一直以来都是蛮困难 的，比较保守的， 蛮困难的啦，就你不知道该怎么， 而且、做什么就是都不会知道后面怎么样。 是啊， 就做就对 了，要做了才会知道。啊、好，科长这一次呢，就是去了刚刚说到 MV 嘛，所以你去了克罗埃西亚，那我们跟我们分享一下克罗埃西亚的工作心得好了，好不好？ 首先，这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国家、我觉得你们常常去旅游吗？ 可能跟你比较没那么长， 我也没有很长，我都是一次去很久。但是 可是因为我觉得待很久，你真的是比较能体会到当地的感觉。 是你们有去过其他欧洲的地方？ 欧洲，我们那时候就一起去嘛，就去奥地利、德国跟捷克。 就我觉得，像我是欧洲，我只有去过英国，或是爱尔兰或苏格兰那些。但是我觉得克罗埃西亚那边就是它是在中欧，然后巴尔干半岛，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我看到的那个 landscape， 就是景观都是很不一样。就是在台湾、在欧洲其他地方，我觉得非常 都没看到。 就是那个山啊、石头颜色、树木的颜色、就是那个植皮都非常非常不一样。所以，而且我们去的拍的景也其实好像也都不是什么很热门的观光景点，就是导演那时候我们导演 Birdy 他们有先去看景，对他们有先去找。然后蛮推荐大家去那边，因为其实我在那边也没有待很久，就大概。待了就扣掉坐飞机，大概待了四天而已吧。然后每天都早上起来 拍， 然后睡觉，起来拍，然后最后就走了。我自己是非常想要再 多留一点， 回去一次，就比较 chill。像我自己的步调，可能下次要消失三个礼拜之类。 对，说到像你自己的步调，那你平常就是比如说之前去英国啊，去澳洲，你的步调就是每天早上睡到自然醒，然后起来想要一天的行程大概是什么？跟我们讲。 其实 还是每天非常不固定，就是随性所致， 是不固定，但是通常前一天会先想一下明天怎么样。有时候到一个城市，我觉得好像没有很喜欢，我可能隔一天就可以先 赶快走， 对， 快跑， 快逃跑， 快逃，对啊，或是到那边觉得很喜欢，就多住几天这样，之类。所以对啊，通常前一天晚上会决定啊，就是。早上起来决定也不是没有，比较少。 那你是会在旅途中很积极认识朋友，或是你在青年旅馆里面会一直会去跟人家认识的人 我会跟人家，因为青年旅馆一定会聊天的、 啊，对， 就是各个国家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件事蛮好玩的，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就背包客很多人都是自己去， 对啊， 所以其实。而且我觉得其实背包客旅行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状态、因为如果跟朋友一起去常尤其是越多人的话就会越多 我等你等我對對對對對我要吃那个我要看那个我一定要拍到这个 然后像这种就是其实在那边遇到人有时候正好目的地一样就可以一起干嘛 是、啊、 如果目的没有一样就不用一起干嘛、就是非常随性有时候就是在比如说我去爬一座山之类然后在路上遇到人也可以开始聊天就一起爬那个山、然后下山之后就掰了就这样但是就是一个很随遇而安成为朋友，然后也不会一定要 没有压力。 对，就是我很蛮喜欢这状态。然后背包客也会遇到很多国家的朋友，可以跟像我遇到最目前我觉得最酷就是我有遇过西伯利亚的人在爱尔兰的一个背包客，他是俄国西伯利亚那边来的，就是。就是那边 在聊天的时候，对，在聊天的时候，你有带你的乐器，你有带你的吉他去吗？ 我有带哦，那时候我有带。有时候有些人会喜欢唱歌，我们就会一起唱歌。对啊。 你怎么样介绍你自己？比如说今天我们就一起遇到，然后你的名字叫什么 ？Cohen 吗？ 对啊，我就说我是在台湾唱歌，就这样。 哦，你只说我在台湾唱歌，你没有说我是一个 famous， 我是个 superstar。 没有，也没有真的 famous。对啊，就说跟他说我在台湾有唱歌这样。对啊， 好像没有特别人就是问出就是有人聊到就是你是一个发片歌手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们对就是做音乐，因为我觉得他国外也很多做独立音乐，所以对他们来说发片不是一个这么 大的事情。 对，就是 也没有必要特别去解释啊，因为我也不觉得我发过片就好像是 了不起 很特别的歌手，我就是发过片一样，所以我就只跟他们说我有做过专辑，然后有在唱歌这样，对啊，然后就一起唱什么喜欢的歌之类的， 然后大家就是哦酷酷酷， 对对 对， 然后就点歌唱歌，對對對，一起唱歌， 所以大家不会说那马上就是开比如 YouTube 来，然后要看听你的歌或什么的， 有时候会啊，有时候会，对对对， 哇，好特别啊。好，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我觉得在这张专辑里面，在前半段藏了两次，就是好像很需要救赎这件事情，就是 salvation， 无关拯救的事。然后在另外的一首歌里面，歌词也，我不知道你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的，也提到了救赎。你有很希望有人来帮你一把吗？ 其实这首歌写的是不需要救赎， 对啊，对啊， 就是他写的像是在讲。也许是两个人的情感关系，但我觉得我那时候写出这些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通，就不一定是情感关系，它可能是两个人之间，任何两个人之间的任何一种关系，或是我这个一个人跟世界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很自由的状态，就是常常我们跟人家相处会需要做一些很刻意的事情，就是一定要怎么样才会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就最好的状态就是每个人都是很自由的做出自己的样子，然后中间那些摩擦什么不用刻意去，就是一个很自由，然后不是什么事情都一定要被拯救， 就自由又自在， 是是是，不是什么事情都一定要被拯救，一定要怎么样才是好的，就算它结果不好，那也是应该要去的样子， 就是 it is what it is， 就这样了， 在晴朗朗双眼只想听着你祈祷，天空塌下的时候，一起走进一座花园。 现在正在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大家，如果呢对柯文对柯志堂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就是直接在 APP 上面留言，我们可以就是跟柯志堂好好的聊聊天。刚刚大家听到你在节目里面讲话，有人给了你一个评论，很短， 是 说柯感觉蛮有趣的。 连名字也没打完， 对，柯感觉蛮有趣的， 还是双关柯柯的感觉，柯感觉 就是称赞称赞就称赞，觉得你蛮有趣的， 谢谢。 之前一起带进满满双眼，只想听见你祈祷，在天空塌下的时候，一起走进 也因为第一张专辑，然后再加上你的声线的关系，会让人家觉得哇，就是你应该会是一个很文静跟很安静的人吧？ 是， 对。然后，但是在其实我记得上次访问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就是你并不是这么的紧。其实你蛮 应该说就是聊，我真的不是一个很会聊天的人。尤其是自己跟别人聊天， 我觉得你很会聊天， 聊啊、 那你在说什么？ 对啊， 哦，对，我上电台好像都可以，尤其是聊专辑或是聊音乐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我都可以讲一拖拉裤，但是就是 如果我现在开始跟你聊你的发型，可能就是不太行。 对，我不知道我的发型怎么样， 都不 是怎么样呢？来，你说说， 是我 没有，他现在就是略长发，然后有点卷卷的，不知道是烫卷还是用电棒卷这样。 没有，因为我现在就是这个角度看，我就是觉得你就是以前的 F 4言承旭啊， 没那么夸张。言承旭有戴一个那个头巾，很高哎、欸， 就是拿掉头巾的。对，好，然后就发型会让你尴尬，然后还有呢，其他日常生活闲聊。 我就真的不知道可以聊什么。 可是我觉得你刚才聊你的生活也很顺畅啊。 那可能就是因为是聊我自己这种，比如说你聊你们的，因为我都不看电视。那比如说你们在聊最近看了什么节目啊，或者什么，我就会 插不上话。 对，我就会 影集也都不看这样子。 影集有些会看，最近没时间看， 吓我一跳。我想说要直接切入人家影集，这样不好吧？不好吧？ 柯志堂有什么影集？ 你有影集，影集你可以聊。 目前还没有发现，去做了检查的时候。 好，哎、欸，害我就忘记我原本要问什么了啦。哦，想到了，你有没有发现啊？是就是你很习惯做一些比较长的歌、欸， 哎，我是啊，是是是， 对， 我完全有意识到这件事，就是我都会写一堆话， 然后在编曲的时候也都要多一点的音乐去做情绪的铺陈。 对啊，对啊 对, 啊 对, 啊对，我歌真的都很长，从第一张专辑开始。 是啊， 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讲话的人。平常不讲话，一讲话就是讲一堆，感觉是这样。 但 是要讲就好好讲完的感觉。 哦，但是也是因为你，其实一开始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已经讲了，你不是一个很有目的性的，所以也不会想要去挑战说，好，我意识到这件事情，那我要挑战，我要开始做短歌。 我下一张每首歌都三分钟， 或是做快歌，或是做电子的歌，就是这不会是在你的考量范围，对不对？ 其实会想到、欸，哎。我会想到、哦，但是就最后做出来还是蛮长的，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心，这样写出来就是这样。对啊， 好，我们来听听现在这首歌曲，也是在专辑当中呢，找了另外一个女生来跟一起合唱。 彭佩瑜，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吧。 好，这首歌其实有点算是我，有点像是我那时候挑战自己的歌，就是我想要写一首以前没有做过这样子的歌，就是有点。就是民谣这件事情有点像是我在说一个故事，就人家都很认真听你讲，就我好像没有做过这种，好像只是带人家进入一个气氛里面，就是比较类似舞曲的东西。所以这次我一开始就想要做这样子歌，所以我就写一个。但那时候我写歌是我只有我自己唱，然后后来我就跟建奇我们听了一下，觉得好像可以再加一个女生的声音进来，好像很不错，所以后来我又再写了一个 part， 然后我们就找来洪佩瑜，就是她声音真的是非常棒，对。 当初怎么找到她的，怎么 spot 她？ 第一个就是她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有一首歌 MV 她有来拍，就是一首叫《快乐的虚无主义》这个歌，就是我们她是一个 dancer 嘛，所以她就是那时候导演认识她，我们就她就找她来，我们那时候是跳那种弹簧床，就跳捕捉一些在空中身体的那个延展的画面，对，所以那时候就认识他。然后因为他也有在演舞台剧，就是一些人力飞行剧团的戏，在里面演戏唱歌。然后人飞的音乐总监就是我老板建奇，所以他们后来也变得很熟。所以就是在想的时候，他就有马上就有想到他， 马上就跳出到。 再来就是他的声音确实真的是非常棒，所以那时候一想到，对对，就找他了。 太好了，所以在自己唱歌跟别人一起唱歌的时候，感觉有不一样吗？这首歌，我觉得， 其实没有太大的不一样，因为其实我现在唱的东西就是我本来自己唱的，然后后来洪佩瑜的那个是我后来再加进来， 是为了他而加进去的， 是是是，就是我想一下他可能唱哪些音域比较好听，然后帮他写一下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本来其实是一首完整的歌，然后再加一个部分， 是是是， 女生部分。 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今天就是演唱会的时候没有洪佩瑜的话，你就是唱自己原本的原版的部分吗？ 应该是，对啊，用放的也蛮奇怪的，其实不知道哪边出来声音。 说到了演唱会，当然就是柯文演唱会即将展开。 是的，就在下礼拜。 好近哦， 8月25号。 对， 是的。 好，下礼拜在 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晚上7点半。 是的，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听不一样的柯志堂。 是，当天洪佩瑜会来，我们会一起在那边唱刚刚那首歌。 对， 然后他自己也会带来一首他自己唱的歌。 哦，那当天会那个。不仅会有 trampoline 嘛，就是会你们会在那边弹跳吗？ 会，有点难想 象。你现在一讲到，害我有点想要， 有点想弄，对不对？ 重现那个第三场。 好，所以下礼拜几月几号？8月25号。8月25号晚上7点半，7点半在 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有柯志堂。最近你有没有就是关心一下你的表姐呢？就是很。我一看到就是他已经大肚子了还要唱歌这一件事好吗？ 我觉得他想要做就做，他觉得 OK 啊， 他是最快乐的孕 妇， 真的因为其实我之前已经蛮长一段时间没看到他，就是在最近跑这段通告之前，然后上礼拜去上他的电台， 是， 那就是好像隔了一个月没看到他，我觉得他 肚子又更大了， 对，但都没有变胖 哦。 我不知道，因为我就是我還， 这是孕妇最听到最高的赞美了吧？ 只有肚子在变大， 因为我真的我没有在骗他，如果变胖 我没有在骗他， 我就会直接跟他讲， 但是因为我就觉得好像一个月没看到他应该会突然 大一点， 但是他真的就只有肚子变大，觉得蛮厉害的。 我觉得他蛮常在帮你宣传演唱会的， 真的， 因为他可以顺便带到隔天， 是 他是隔 天 的， 他应该早就卖完了吧？是。 好，所以8月25号的柯志堂在台北 TICC， 这是他的首场个人演唱会，星期六的晚上7点半。那大家呢可以去听听整个柯志堂，那当然包括了第一张那种比较近的，会改编吗？ 有一些， 有些会改编， 稍微 对，还有第二张我们今天在访问当中听到的新歌，然后当然有洪佩云一起的会，还会有嘉宾吗？秘密， 秘密， 不告诉我， 目前先跟你们说，只是洪佩云， 好，好，好，好， 对， 就跟娃娃那首没写完的歌一样，不告诉我， 秘密， 好， 对对对， 今天谢谢柯志堂， 谢谢马克和玛丽。 再看不见昨天，我想到了你，但我不确定起舞的记忆，每天会散掉点东西，我没有了过去，是因为我放弃，我还能看见你们。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哦，上次被环保局开了一张未使用专用垃圾袋的罚单，说如果不服，要在接到处分书第二天起30天内提起诉愿，现在快要过期了啦。 诶，你不是要去诉愿吗？ 可是我不会写诉愿书啊。 还不简单，到台北市政府法务局的网站点选线上服务，利用线上声明诉愿功能，先向法务局声明诉愿，然后在30天内把诉愿书补送到环保局及法务局就好了啦。 真的吗？我来试试看。 你看，这线上服务还可以线上申请陈述意见、言辞辩论、调阅案卷、视讯诉愿服务，还有案件进度查询，连诉愿书范本都有哦。 当您对台北市政府所属各级机关的行政处分不服，认为合法权益或利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向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起诉愿。详情请上台北市政府法务局网站，或拨打1999查询。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嗨，我是 Janet 谢怡芬。你今天吃坚果了吗？现在万岁牌每包都有食品安心履历，从原料到成品严格把关，坚果资讯一清二楚，安心看得见。所以不是万岁牌，我可是不吃的哦。 欧洲旅游权威巨匠深耕20年，北欧赏极光入住北极圈正统玻璃屋，阿拉斯加极光列车，壮丽山河在眼前，旅游看巨匠，世界不一样。追寻极光第一推荐，请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我是流氓阿德。 飞越了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来了，妈妈咪呀回来了，请问妈妈咪呀回来了，妈妈咪呀 Here we go again 电影原声带专辑，你有没有最喜欢的歌呢？如果你有最喜欢的歌的话，欢迎你可以编写手机简讯，就是 UFO 加上你的答案再加上你的姓名，传送到55123，下周呢就有机会可以抽到专属的帆布袋或钥匙圈哦。提醒你，传送这个55123呢，每次简讯都需要花10块钱。妈妈咪啊！ Does it show again? My, my, just how much I missed you. Yes, I've been broken hearted. You since the day we parted. Why did I ever let you go? Mamma mia, now I really know. My, my, I should not have let you go. I should not let you go.但是我们必须要 let go 了，因为哥哥妹妹有意思的两个小时节目时间到了，要跟你说声拜拜再见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最后还有一个活动要跟你分享哦，这个活动呢是华纳音乐所举办的唱出你对 Jason Mraz 的爱，这是30秒的 IG 影片大挑战活动。冠军可以干嘛呢？ 可以免费前往新加坡看演唱会。 太棒了吧！好，详情呢，你可以去华纳音乐西洋官方脸书粉丝团查询。唱出你对 Jason Mraz 的爱，今天最后就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Jason Mraz 的 More Than Friends。跟你说声拜拜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You're awesome， 你很棒，再见。 I wanna tell everyone you're taking and take your hand until the end. I wanna be more than friends. At the risk of sounding foolish, I don't wanna fool around no more. So if we're gonna do this, then let's do this. You could fix my broken heart if it's all yours. So take it easy.It ain't easy to say. I wanna be more than friends. I wanna be more than friends. I wanna tell everyone you're taking to take your hand until the end. I wanna be more than friends. I'm asking you to be my baby.Giving you my heart, don't break it. I'm crushing and I'm going crazy. Either way, I know I'll make it. Take it easy. It ain't easy. 饶舌春丽一击必杀，尼基米娜全球超越500万张专辑销售，亚莉安娜德瑞克天王天后同台帮腔。不管你会不会 freestyle， 一定要听环球尼基米娜嘻哈女皇。Here goes some hater rain, get your thirst quenched. Style doing them in this bird, very trench. These birds copy every word, every inch. But gang gang got the hammer and the wrench. Been on, you been con. Bentley tints on, Fendi prints on. I mean I been storm, X-Men been form. He keep on dialing Nikki like the prince on. I been on, you been con. Bentley tints on, Fendi prints on. Ayo, I been off, Lara been croft.Like me, they need rappers like me so they can get on their keyboards and make me the bad guy, Chung Lee. Ayo, I've been on, you been con, Bentley tints on, Fendi prints on. I mean, I've been storm, X-Men been form. He keep on dialing Nikki like the prince on. I've been on, you been con, Bentley tints on, Fendi prints on. Ayo, I've been north, Lara been croft. strawberry lingerie. Waiting for you, strawberries lingerie. You told me you on the way. Messed around, put it down on you. I'ma do everything I said I'm gon' do. Pretty little body, it look better on you. Might have to blow it like a feather on you. What a force, ooh yeah, yeah, better come true. Don't make me wait until the morning. Got a bed.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人类， 大家都去 Mahi Mahi 的家啦！ 纳洛安大酒店探访 Mahi Mahi 知性之旅，带您畅游海岸线，认识台东海洋之星鬼头刀的故乡。台东亲子旅游好去处，赶快来订房！畅游台东，首选纳洛安集团，订房专线0800239888。 UFO Shining Star。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柯志堂，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00。检调单位接获举报，国防大学率真校区的园区清洁维护标案涉及弊端，兵分五路搜索国防大学及厂商永义环保工程公司，约谈曾姓先兵少校在内14人。今天侦讯之后，因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向法院申请曾姓少校与厂商周美珍2人收押获准。检调单位查出，位于桃园市的国防大学率真校区2015年到2017年间招标园区清洁维护标案，承办标案的宪兵少校曾宪志涉嫌与厂商配合，替厂商制作不实的请款资料，之后再与厂商平分，不法金额上百万。任职丰城下水工程行的55岁潜水夫黄明发，今天凌晨在台中港码头进行恒星轮船底清理工作时，因为绑在身上的空气输送管松脱而发生溺水意外。同事发现后紧急将他拉上岸送医不治，警方已经通报检察官验尸。丰城下水工程行黄姓负责人说，黄明发和另外2名员工作业时，身上都拴紧一条空气输送管，腰部绑铅块后下水，将船底输水口、螺旋桨处的垃圾清理掉，并维修船底。由于空气输送管及铅块都是紧紧绑在黄明发潜水衣及身上，为何会松脱，也让他百思不解。桃园市龟山区38岁男子张继文从来没有上过班，去年3月不满高龄71的母亲叨念，竟然拿了炒锅及香炉把妈妈活活打死，下手之狠连炒锅都打到变形，之后又拿起神桌上的香炉狠砸母亲头部，老妈妈脸部完全毁容，头骨破裂，一二审法院都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定谳。二审判决认定张继文确实是有杀母犯意，但是他和母亲亲子关系不睦，也欠缺社会支持系统，加上父亲哥哥都愿意原谅替他求情，基于罪行相当原则，判处张继文无期徒刑。英国伦敦英国国会大厦外，今天一辆小轿车冲撞国会大厦外护栏，好几名路人受伤。事发之后，武装警察将小轿车团团围住，同时逮捕驾驶。目击者说，台湾时间今天下午2点左右，国会外传出巨大声响，一辆银色轿车撞上护栏，随后警察一涌而上，拔枪指向车上的男性驾驶。警方目前暂时当严重撞车事故处理，现场已经封锁，国会暂时不对外开放。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上涨19点，成为7662点。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68点，成为12426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15点，成为542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29点，来到2770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点，成为3249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4点，来到278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59点，来到8784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75点，来到10824点，成交金额1355亿。外资及陆资卖超4.37亿，投信卖超4.14亿，自营商卖超4.21亿，三大法人合计卖超12.72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810兑一美元，台币升值0.2分，日元以111.06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415美元。气象局针对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台中市和云林县持续时间到4:15分，彰化县、南投县持续到4:45分。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加上西南风影响，今天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高温资讯，中午前后，纵谷、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苗栗县、花莲县；黄色灯号区域，宜兰县。今天北部预测气温29到32度，中部31到34度，南部30到31度，东部31到33度，澎湖29到33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哎，老公，后面好像有救护车来了，车都往两边靠了耶。 那我怎么办呢？ 冷静，遇上救护救灾车辆警号，一定要立即避让。如果在同向或双向一车道，就减速慢行，并靠右避让。如果在同向二车道以上路段，往左右最近的车道靠边就对了。 好，那我马上靠边。 还要记得别尾随即驶、并驶或超车才最安全。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除了死背，还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把英文学好呢？ 让大脑地图的大脑英文训练营告诉你如何打开耳朵听，张开眼睛看，玩出英文的学习兴趣，玩出一口好英文。 爸爸妈妈快带您的孩子一起来报名，活动详情请搜寻大脑地图官方网站或拨打专线02-2521-9986 02-2521-9986。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966周第五名莫文蔚心领神会，第四名柯志堂无关拯救的事，第三名萧敬腾王菲 2.0， 第二名 CTO 牵着我，第一名周慧再看我一眼。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们是飞碟首选强打星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2018年的8月14号，在下午的4:07， 怎么会是你？ 大家好，我是桃子， 我是晚报，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今天的桃子晚报。Yeah， 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来帮桃子姐代班啦。一开始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 的笑容在你脸上，你是我最美的旋律，牵手牵的那么自然。 默契浪漫就不难，像是手表被谁快转，你说真的时间太晚。 No no想见到你，爱是不停在期待的事，拥有完美感情才有好心情，能不能晚点回去啊？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太多话我想讲给你听，今夜又最适合谈心的天气，能不能晚点回去？ 好的，期间限定的桃子晚报，我是桃子， 我是晚报， 好快乐啊！ 你喜欢这个组合是不是？ 有点喜欢。所以我们今天又可以开放尬聊时间了，在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的这短短的一个小时，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我们的电话是02-23639955，02-23639955。 其实我早就该回去。整夜的笑， 刚刚说的笑什么是你讲的吗？ 嗯。都关麦了，你还听得到？ 牵手牵的那么自然，有默契浪漫就不难。No， 像是手表被谁快转，你说真的时间太晚。No no， 啊，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爱是不停在期待的心，拥有完美感情才有好心情，能不能晚点回去，能不能晚点回去、哦、在每一秒里， 在每一秒里我都想听见你。02-23639955，在飞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已经有听众在期待梁朝伟了。你还记得梁朝伟吗？在我们帮桃子晚报代班的时候、梁朝伟在大学时期当了高中 男孩的家教， 对，高中男孩的数学家教。然后现在时隔了六七年吗？还是几年？ 十年，三十了，应该差不多快十年。 但他们中间有六年的隔阂， 七年， 有六年的年龄差距。这段姐弟恋究竟有没有成呢？就即将要七夕情人节，这会是他们如果在一起的话是第一个情人节呢？ 那要前提是他们在一起。 02-23639955 ，Hello， 你好。喂。很好。 他太紧张了， 是紧张吗？ 是吧？ 全家人会 不会怎么样？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我是佳安。 嗨，佳安。 嗨，佳什么？ 佳恩。 哦，佳恩你好。 佳恩要跟我们说什么？ 祝你们两位七夕情人节快乐。 佳安，你喝酒？ 啊？ 你有喝酒吗？ 我没有啊。 哦，诶。 佳恩拜拜咯。 啊， 跟你说再见。 佳恩拜拜。 好、哦、拜拜。 我有点激动 ，body feel， 对、啊、 我的感觉突然有点激动 ，body feel，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 我老公刚刚还叫我不要打，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我们上次打的时候好像很久之前，他说会有点奇怪， 你说打了有点奇怪是不是？ 对， 你是谁呀、啊？ 我是小班。 嗨，小班，小班要跟我们说什么？ 因为今天我们是很难得的全家出游日，但是遇上了大雨，但觉得还是很开心。 哪里在下大雨啊？你在哪在下大雨？ 我们在台北。 台北现在在下大雨？ 刚刚有一阵。 What？ Hello， 那你们全家去哪？ 我们去吃了冰，然后吃了意面王。 意面王，意面王是什么？ 是一家面店，很有名。 真的啊？ 嗯，很简单的。 差不多够了，都够了，可以了，可以了。好好开车哦，哈。 好，谢谢， 拜拜。 有可待。 意面王，意面王是什么啊？就是一家面。汉堡王是什么啊？就是卖汉堡的。什么啦？干嘛硬聊啦？ 等一下，那暑假不就是尬聊？我就是在尬聊，我有错吗？ 好了，没有了，没有了。 意面王，我就是很好奇，好不好吃啊？ 哦，好。 我不能好奇好不好吃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整首歌就等这两次，0223639955，嗨，你好， 喂， 你是谁？ 马克， 你好， 我是娟奶奶 ，Jen， 娟奶奶， 好，娟奶奶你好。 前面你们的节目讲的《青春点点点》，以前我也有听过， 真的假的？ 我觉得想起来啊，也是晚上听着这样子啊，后来慢慢睡觉。觉得好开心啊、哦！你们内容很丰富啊， 真的、 啊，真的，玛丽、马克，你们真的好棒啊、哦，好有才华呀！ 谢谢你，甄奶奶，谢谢。 没有啦，是我是听众啊，因为我很喜欢飞碟碟，听了很多年，所以我就是说，凡是我在家都会听，因为我是视障嘛，其实只有回诊才会到医院呐、啊。 嗯 啊，所以我在广播里。不是晚上还有那个光语节目， 嗯， 还有那上次有听到那个冉奶奶的声音， 嗯， 我想我很喜欢她，还有那个什么荷花奶奶，还有什么80多岁孝子阿妈， 嗯， 虽然我比他们有小一些了，可是我觉得我虽然那年纪只是一个数目嘛，其实我内心是蛮年轻的， 没错。 因为我听苏慧英节目，她有提到这方面，所以我跟儿子说，妈妈带着你们玩着玩着就长，你们都长大了， 嗯哼， 那我也是跟现在可以说有些话题都可以，朋友都可以聊，所以我说我们的心要年轻，活着才有精神， 没错， 虽然我是看不见，可是我自己能做的事我都会做， 太好了，郑奶奶、哎， 谢谢你这么多鼓励。 五万楼，拜拜。 啊，你不想要再听我讲啊？ 啊，怎么了？我们刚刚不是已经讲了很久了吗？ 在你们代班也辛苦了， 谢谢。 祝福你们平安了哈， 拜拜。 谢谢， 拜拜， 好，拜拜，谢谢。 到了这里，你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男孩；离开这里，你会成为承受努力的大男人。 注意带，单兵攻击教材小板凳。戴钢盔，步枪不用上刺刀，扎 S 腰带，打绑腿，不戴防毒面具，受洗以后开始动作，受洗。 欧牌。 干嘛？ 李生气，还赖在寝室干什么？报告班长，布鞋找不到，宿舍让我穿拖鞋，你说好不好？人民注意，目标正前方，发现不明物，人民如何处理？报告班长，提枪，提子快跑前进，卧倒，抽枪快，转枪慢，观察敌情，然后迅速后退。三分钟后，洗澡完毕，中断正气，人员集合。报告班长，我的内裤大事件，见吧见到好不好？胡闹，合理的要去实训练，不合理的要去实磨练。混，你再混就要倒大霉，马上让你有当不完的兵。不要怀疑，就是你。 到了这里，你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男孩；离开这里，你会成为成熟独立的大男人；到了这里，你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男孩；离开这里，你会成为成熟独立的大男人。 看我的队伍， 雄壮威武， 听我们的歌声， 响彻云霄。 看我们的国旗， 天高飘扬。 大手， 二，二， 三。 02-2363-9955，在这个暑假是不是有很多人去选择成功岭当兵了呢？现在的 你说先扣两个月是两个月， 对啊，小朋友们只要当四个月的兵， 但你是不是要理两次的头？如果这样的话 ，yes， 嗯，我觉得还是很划算哎，嗯，对啊，你就你毕业以后你不需要被就是那个兵役卡了，以前要卡个 不下， 对啊，一年一年半的。你可以要出国就直接出国，花两个暑假，暑假也没在干嘛，暑假其实就在废啊， 剃个头凉凉的也好。 Yes，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马克你好，玛丽你好， 你好， 你好，我是 You， You 你好。 嘿，玛丽，很久以前我有打过，我有那个你跟艾丽一起的那个苦瓜羊肉，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苦瓜羊肉，你是什么做菜？你老公不喜欢吃哦。 我老公做的苦瓜羊肉， 哦，你 忘记了？ 我这这， 希望马克结婚快乐，玛丽单身快乐，祝福你们大家都快乐。 谢谢你， 谢谢，拜 拜。 拜拜。 哇塞！ 小事哲哉翻， 真的哎！ 02-2363-9955，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 FM92.1，就爱电你 UFO 桃子晚报，我是代班 DJ， 我是 桃子，我是晚报。 你好，你是谁？ 嗨，我是 Abby Gallagher。 你是 Abby Gallagher？ 你是 Abby Gallagher？ 对。 哇哦，嗨，你好。 哎，旁边有 Ruby Gallagher。 你们现在是从英国岳阳连线吗？ 对啊，哎，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们之前不是说要去英国看什么？ 对，我们经纪了你们， 好夸张哦！ 太酷了！ 早上九点，对，九点。 你们在英国哪里？ 我们在伦敦。 然后是要去看 Oasis 吗？ 没有哎、欸，他们现在没有在这边巡回，他们已经是分道扬镳了。 那你们是去看谁？我忘记了。 没有，我们只是 来旅游。 对啊， 单纯去玩。 两个人开心去玩， 蛮开心的。 那你们要待多久？ 我们现在我们待十天，今天已经第五天了。 哦、 一半最开心的时候。 对 啊，然后 是哦， 就是有去 Abbey Road 啊什么的。 哇。 耶、yeah, ，Abby 走 Abby Road， 哇 ，Abby 走 Abby Road， 啊，还做了些什么事？快跟我们说说。 哎、欸， 我们有去巴斯那边，超棒的，推荐大家去。 哦，就看一下 然后巨石阵就不用了。 哦，看一下古罗马遗迹，Stonehenge 因为都被围的那个，其实都被围起来，也没办法靠近啊。 对啊， 嗯， 其实它那个水。那个巴斯的水其实就可以很那个什么罗马浴场的水其实可以摸得到，可是上面都浮着一层 恶心的东西， 奇怪的油，还是对对对， 我们是喝那个洗澡水，超臭的， 嗯， 有一种铁锈味， 嗯，为什么你们会想？ 可是他们说喝了那个就会长命百岁，然后还有贩卖，真的，他们还有贩卖耶， 不要那么 一瓶还不便宜。 好像4-5磅吧，超贵。 那接下来你们是以伦敦为住的地方，然后去巴斯，去 Stonehenge， 然后接下来要干嘛？ 去近郊呢？ 还有去之后要去牛津跟剑桥。 哦，去 Oxford 牛津剑桥。 对，嗯，对，然后昨天是去那个温莎城堡。 哎、欸，你们其实跑很远呢、欸 哦， 对啊，五天可以跑那么多点。 可是他那个都还在蛮伦敦附近、 啊， 其实他们交通真的很方便，一个小时多的车程。对啊， 那这样你们不就是没有好好在伦敦玩？因为光十天，我可能就会十天待在伦敦。我太爱伦敦了。 伦敦 等等， 可以待一个月。哥，赶快！你刚不是说要那个跟柯志堂访问的时候，不是说很想要旅游吗？ 对啊。怎样？现在去找你们哦、 啊， 这也太疯狂了。好啦，谢谢你们的伦敦英文连线，谢谢你， yeah, 谢谢 Abby 跟 Ruby， 谢谢， 拜拜， 成就达成，拜拜。 春丽一击必杀，尼基米娜全球超越500万张专辑销售，亚利安娜德瑞克天王天后同台帮腔，不管你会不会 freestyle， 一定要听环球尼基米娜嘻哈女皇。 Strawberry lingerie, waiting for you. Strawberries lingerie. You told me you want the way. Mess around, put it down on you. I'ma do everything I said I'm gon' do. Pretty little body, it look better on you. Might have to blow it like a feather on you. What a force, ooh yeah, yeah, better come true. Let me go. 小白，我最近全身好痒，一定是必湿和跳蚤在作怪。 妈咪都帮我准备极乐袋，我一点都不痒。 极乐袋？ 对呀、啊，妈咪说她是狗狗除虫专家，跳蚤、必湿都不敢叮咬我了，从此跟寄生虫说拜拜。 哇，我也要极乐袋。 极乐袋是狗狗专用寄生虫预防项圈，效果长达4个月 ，CP 值高，效果好。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 Life is beautiful, cause you always wrong me, Mr. Brown. Happiness is simple, Mr. Brown. Mr. Brown, always be there. 博朗咖啡。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宋楚琳。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你说别哭了吧，我的小宝贝，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但是你知不知道。 时间来到4:29，我们的尬聊时间已经少了一半了，欢迎你继续再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在今天我们代班的，嗨，你好，我是桃子， 我是晚报 代班的桃子晚报，02-2363-9955，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你好， 我终于打进来。 你是谁？ 嗨，马克玛丽，我是包大山。 包大山，哇，大山 好久不见。 大山是不是有展览啊？ 对啊，我终于有借口可以打电话进来。 大山你好，大山你好， 好久不见。 Yes， 就是，对啊，我打电话进来。哎，今天有主题吗？ 没有。 哦，我打电话进来就是想要邀请你们来看我的展览。 在哪里？ 小小的，在松烟，在那个松烟的艺师空间。 哎，松烟那边我好容易迷路哦。 艺师空间是就在那个大楼里面， 啊， 在诚品文创那个。 不是，就是那个诚品文创对面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馆吗？ 你说老建筑？ 又，对对对，老建筑那边，然后。我要怎么讲，它是在生态池那个角落 哦。 对， 好，那 但其实对，哎，我现在跟你们讲话好紧张哦。 干嘛？ 我觉得我跟你们之前跟你们讲话没有那么紧张。哎， 你说面对面不紧张，打电话比较紧张。 打电话超紧张的，因为你们在工作啊，我会很紧张。 因为我们在工作。 你是说不好意思打扰这种，就是哎，不好意思，可以给 我 3分钟的时间吗？就我们现在。 会不会影响你们的那个水准？ 不会的，不会的。那这个展有名字吗？ 这次就是跟之前不一样，是这次就是熊超人个展。就是我文具上面那个角色。 哇，哦， 熊超人他是凭借什么力量可以脱颖而出举办自己的个展？ 哎，熊超人的力量比包大山还要大很多。 所以 我是 为他弄一个。 就是我就被他远超过啊，所有人看到我就是问熊超人的事。 所以他算是你底下角色里面最被记住的一个人，是不是？ 对啊，我也只有这个角色啦。对啊，然后对啊，我其实本来想说就是私底下跟你们说，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很久没有打电话进来，就是有点心虚。所以想要跟你们聊一下这样。 好的，那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呢？ 展览到8月27号。 哦，剩下10天。 有吗？ 剩两个礼拜。对，剩两个礼拜。 对对对，其实没有很长。然后，就是欢迎大家都可以。其实那个展览资讯我在这边就比较多说，就大家可以去我的粉丝专页看。然后我待会也会再就是传讯息给你们，给你们比较详细的内容这样。 好哦。 然后。以及我就是很想送礼物给你们。 什么礼物？有什么礼物？ 哎，你们愿意穿我做的 T 恤吗？因为我觉得我这次做的 T 恤还蛮好看的。 包大山，大山自己都有自信，好看了。 愿意， 当然好。 哎，我自己都因为其实我现在也不是小孩，我自己就是愿意穿出去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好看的，然后就是好啦，我再给你们看，然后 自己讲一半尴尬。好了， 哎呦，我就讲自己的事情，好尴尬哦。对啊，然后反正就是希望你们可以来看，然后我会送礼物给你们，然后还有胸章，就是很精致的胸章。 哦，我刚刚听了熊掌，我想说不好吧？ 是熊掌吗？ 他说胸章，胸章， 金属 徽章。 我想说，就是你的角色叫熊超人，然后送熊掌，这个也太讽刺了吧！ 好过分哦。 嗯，好。 对啊，但你们还有时间吗？ 哦，有啊，怎么了？ 没有，我只是要我昨天去顾展场， 嗯， 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人进来，一个男生，然后一进来就说：“哎，按你们这个，你这个展览是什么样？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很失礼？然后我就跟他稍微解释一下，然后他就说什么国内还是国外的、啊？我说国内的。啊，女生还男生啊？我说哦，我就是创作者。然后他就说哦啊，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你这个展览主题是什么？然后我就说哦，就是以那个就熊超人这个角色为一个主题。然后他说哦，这只哦啊，这是什么？这是动物吗？是什么动物？是熊吗？ 是个 没有 认真攀谈的大叔。 对，他就是以一个我非常害怕遇到有人问我这样，所以害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人家介绍熊超人这个角色。 你就把你自己当导览志工啊，你不要把你自己当创作者，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好像是这样哎、欸。 就是如果人家遇到了你，然后没有认出你来的话。 我觉得我很不会，就是自己就是讲说熊超人这个角色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就是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本子，就跟上次绘本展一样，就是我有一个很小的导览本，然后里面就是我写的话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希望大家来的时候是直接看那一本书， 不要问 我觉得对啊，因为我开幕的时候，我开幕那一天非常多人，结果我紧张到讲不出话来，我就像现在讲，就像刚才那样，就是我真的声音都卡住。对，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好像还是没有准备好要怎么样介绍熊超人这个角色。对啊， 一回生二回熟，你会越来越熟悉的。 好的，然后很希望你们可以来玩。 好的， 然后对，然后对，如果你们来的话，我会做好准备，我会亲自为你们讨论。 好， 对啊， 还要拍成影片上传 YouTube 吗？ 要吗？ 问你、啊， 你说我拍哦， 我拍啊， 我拍吗？你要拍吗？ 他 YouTuber 嘞，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我跟我朋友们都很爱马克信箱，很爱听，但是我都是没有定时听啊。 好的，谢谢大山。 对啊，好，欢迎你来，然后。我在与你们联络，以及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是让你们穿我的衣服。 好的， 好的， 对啊，很想念你们。 谢谢你，大山。 好的，你们赶快继续接别的人的电话。 目前没有， 没有，我刚打很多哎、欸， 就是广告结束之后，大家同时都放弃了。 真的吗？我觉得蛮难打的。我刚刚已经是打到放空的状态，我开始做别的事了。 谢谢大山， 对啊，好 ，OK， 先这样子， 大山拜拜， 拜拜， 拜拜。 要跟飞碟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包大山是何许人也？ 他就是一位画家，创作者，有绘本，有很多你可能不经意也用过他的明信片、笔记本、信纸、贴纸等等之类，各式各样。然后里面有很多疗愈的动物们，然后他的经典其中一个角色就是熊超人，就是真的像一只熊，然后大大的身体看起来就是很有安全感，很温暖的感觉。就如果你喜欢那种温暖风格的话，像夜光奶奶她也是非常热爱 包大山的创作。 嗯 嗯, 嗯，而且在每年的就是过年的时候，如果你还有在使用手写本本的习惯的话， 嗯， 对啊，或是年历的话，其实你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的创作的。02-2363-9955 Hello， 你好。喂。 嗨。 看来是不是又要挂电话了吗？喂喂喂。 拜拜。 Hello。 Hello， 马克好。 你是谁？还有玛丽。 我是 Clancy， 不是 Spicy， 你还记得我吗 ？Clancy。 KLISE 上次被你矫正这个字念不出来的人 哦，好，我知道什么基隆河畔什么， 没错， 好好 好, 好， 今天要跟我说什么？哎、欸， 没了， 不见了， 只是来刷一波存在感， 不见了， 标准的刷存在感。臭男人，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呢，卡提亚在家里面迷上了黄义达， 这么突然， 疯狂的， 你说 显微镜下的爱情，臭男人，狂狂唱， 而且是以前的 黄义达，对啊，就是以前的、啊、 就这几年还有一张， 没有，他就是突然回忆起就是十年前的歌，然后他就狂唱，每天唱， 所以他有唱这首吗？在家里 有啊，很好听、欸， 奇怪的是，是在在讲你啊。 不是，绝对不是。 哦。 02-2363-9955，嗨，你是？ 马克、玛丽，我小乐。 嗨， 小 乐， 你好。 然后我想要跟马克说，就希望他这礼拜有空的话， 去哪？ 往台南的安定赛车场。 哦，你要比赛了是不是？ 没有，是因为今天那、这个礼拜是最后一场的经典赛事，会有外国人来参赛。 哦，为什么？ 就包含了韩国、日本啊，大陆那边的选手们来参加摩托车锦标赛。 嗯哼， 两天一夜。 嗯， 对，就是可能就现场可以感受到紧张刺激的那种。 嗯 嗯，对对，是希望说顺便可以借由马克、玛丽帮忙，然后我们让那些年轻人来转到一些正常的轨道。 哦，飙车。要在赛车赛道上面飙， 对，然后让厂商们看到的话，受到认可也比较有，就是 成就感、 赞同，对，成 就感更有成 就 感，嗯， 对对对对对， 好的，谢谢你啊、哦， 希望说就是到台南赛车场来看这样的赛事， 好的， 哎， 拜拜了，小乐， 拜拜，谢谢。 拜拜 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在台北 FM92.1，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来帮桃子姐代班的桃子晚报4:42，02-2363-9955，你是谁？ 我是新店的阿和，好了， 阿和 你好 ，Hello， 啊，我算我跟你们分享两件今天很几率很低的事情， 几率很低的事情，请说， 对吧？一件是统一发票中了1000块， 哇、wow! 哦！另外一件就是我昨天晚上，昨天下午我贴了一个那个 很硬度很高的那个玻璃保护贴。 嗯 嗯，然后今天我在拿零钱的时候不小心掉下来， 嗯， 就把保护贴敲破了。 哈， 那至少你的手机是完整的吧？ 是啊，可是 平常这不应该会破吧？ 对，然后而且我朋友他就在拿零钱开始一直丢他的手机，然后他保护贴都没有破。 对啊。 可是应该是你是不是摔下去那个角度，不是有个角度不管怎样就是很容易破吗？ 是这样、啊、 是我不知道一块钱的铜板杀伤力有这么大， 真的耶。 嗯， 好吧，那这个已经抵消第二件的小几率事情，抵消了第一件的快乐，因为保护贴好像比较贵。 对啊，所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谢谢你的分享，阿和。 好， 拜 拜。 嗨，你好，你是谁？ 马克。 嗨，你是 克莱西。 刚刚 电话不知道为什么断掉了。 你是不是现在去楼梯间啊？ 对啊，我在楼梯间，因为在上班。 你要跟我们说什么今天？ 哦，我要先跟你说，我刚回到 Apple 上面的时候，发现一大堆臭男人是怎么回事啊？ 没有，因为我们刚好在播臭男人的歌，这样子。 Oh. 不是完全完全不是在说你的意思，你不用、不用往心里去，完全不 是。我有点玻璃心啊，算了，这不是重点。马克，你记得上次有约你去瑜伽教室吗？ 什么教室？哦，瑜伽教室的，对对对， 欸、 对对，还好马克你没有去，因为上一次啊，有一半以上都是男生，我想那应该不是马克喜欢的那个状态。嗯，还有你的婚礼的票我有抢到，所以我们婚礼那天见面。 哦，好哦， 好，就跟你分享这两件事情。谢谢马克，谢谢玛丽， 再见吧。 祝马克新婚快乐，玛丽单身快乐， 拜 拜拜。 我觉得他好像爱你耶。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从他跟你对话的过程当中，我好像感受到一些情愫。 你说他也要争取马克新娘这件事情， 他会不会穿婚纱去现场？你要跟大家公布说，去你的婚礼。穿正式服装，但不要穿婚纱这件事情吗？ 谁没事穿婚纱在路上走啦？ 电视剧跟电影都这样演，他又不用穿在那边走，他可以拖行李箱去饭店再换啊。 然后就直接进新娘房说：“哦，不好意思，这间房间为我准备的， 我 要换上婚纱。” 我要说话喽，这样子。 好马路呢？ 他就算不用穿婚纱，可以穿白色小洋装。 怎样？你反正你看我砸锅，你是快乐就对了。 我没有，因为我就说我没有想。 你刚刚在那跳舞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没有想到你的那个点友桌有那么多桌，所以 你说有点担心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让笑容为你盛开，希望为你存在，因为杰森马耶兹，全世界都幸福起来。